你要想看的话，就千万别解雇我。叶修笑着说：“你疯了。”陈国下结论。叶修笑笑，一边登录账号一边说：“我号才21级啊，和你那70级的打得去修正场。”“你想用那破号？”陈国眼瞪着贼的。“那我用什么？”叶修不解。“你要玩什么职业？”我去给你借个。这也是刚才陈国问叶修转了什么职业的目的。陈国网吧熟客不知有多少，借个把账号临时用一下还是相当有把握的。散人，滚！唐柔在一边颇有兴趣地看着这二人，发现真和大家所说的一样，这人很能让陈国生气呀。随便打一下吧，不用那么认真嘛。 唐柔说：“就是。”叶修附和：“21级和70级怎么打？”陈果说：“修正场啊。”叶修说：“陈果很无语。修正场那就是练习用的，胜负都不计入角色的评定，因为在修正场，系统会对角色的所有属性、装备进行修正。” 被修正后，哪怕是21级和一个70级满级的角色相比，属性也不会不看到哪儿去。但就算属性被修正了，技能上的差别却无法弥补。21级的角色肯定没有20级以后的各项技能，这个是不会被修正出来的。21级和70级，就算是在修正场打，还是有劣势的。你忘了。 我这是散人，20级还是70级无所谓。陈果反应过来，不错，散人的话的确无所谓，因为散人本来就不会有20级以上的中高阶技能的。好，我今儿也开开眼，看看传说中的散人。陈果说着，从他玩荣耀开始，散人这玩法就已经绝迹了。 进房间，地图就选那个，对，最小那个。陈国叉腰站在唐柔后面指挥着。荣耀的竞技场是共同服务器，进入竞技场后可以跨区竞技，角色会被称上屈服的名字，这样就算是重名的也可以区分开来。邀请他，君莫笑，对，就是这三个字。陈国说着。 唐柔进行了邀请，系统提示：“您邀请的玩家不在竞技区。”“干什么呢？速度！”陈国喊。“等会儿啊，技能点用一下。”君莫笑昨晚升级刷副本任务，又攒了点技能点，还没顾上使用，磨磨蹭蹭。陈国嘟囔着。他着急。 唐柔这却是不紧不慢，翻看着朱烟霞身上的装备。最近有没有搞到什么好装备啊？他虽不玩，但对朱烟霞这账号的了解度不比陈国低。陈国喜欢讲这些吗？没有，哪那么容易啊？陈国一边回答着，不耐烦地朝叶修那边扫了眼，却看到那家伙鬼鬼祟祟地在朝他招手。 却是暗示他过去。搞什么？陈果暗自嘀咕着走了过去，目光询问：“喂，特意要我和他打一场，没什么特殊原因吧？”叶修小声地问着。“你以为呢？”“我不知道啊，这不问你呢，不需要让他吧？”叶修说。“让，你能打赢他再说吧。”“哦哦哦。” 叶修点了点头，让君莫笑传送进了竞技场。好了，唐柔邀请，叶修接受。陈果又跑回了唐柔的背后，结果叶修没急着准备，在那儿伸着脖子望向这边问着：“就这么打呀？要不要玩点彩头？”“什么彩头？”“比如赌包烟什么的。” 陈国差点气死，刚要吼，唐柔却是乐道：“可以啊，不过烟我不会，也没有。 咱们就打个100块钱的都怎么样？ 行啊行啊。 那就果果作证，我100块压这儿了。 唐柔掏了100块递给陈果。 你俩认真的？ 陈果诧异。 随便玩一下嘛。行。 陈果痛快接过唐柔的100元，望向叶修。 喂，你的呢？ 我的，那什么，我这里有一包名贵的烟盒。 疯了吧你。 陈果真是好气又好笑，也掏了100出来晃了晃。 这是我借你的，工资里扣。 好的好的，马上还你。 很自信嘛，开始了啊。 唐柔说。 开始开始。 画面一转，双方进入竞技场。地图是最小的擂台图，对战的双方各居一角，陈国担任场外指导。 他没有转职，这种叫散人，技能的变化比较多，通过看他手里的武器可以判断他会使用什么职业的技能。哦。 唐柔应了声。他虽然没有正式玩过荣耀，但一年多来被陈国拖着也打过不少场 PK。基本各职业的角色也都见识过了。 那他手里这个是什么武器？ 唐柔一指屏幕。 这个。 陈国看了半天没认出来，直接问。 喂，你手里什么武器啊？ 赖皮啊，还带问呢。 我看着像把雨伞。 唐柔让朱烟霞朝前跳了几步，拉近了点镜头后说着。 雨伞？没这种武器啊，是个扫把吧。 陈国也趴下来看。 我来了啊。 叶修这边说着，已让军魔校跑动起来，一条直线直朝竹烟霞冲了过来。唐柔的操作果然极快，军魔校一动便已经一晃鼠标，一炮准准打来。但就见眼前一花，冲来的军魔校闪动了一下，就已经避过了这一炮。一边观看的陈果却是知道这个操作的技术名词 Z 字走动，操作原理简单，但实战中很难掌握的技术。闪过这一炮后的军魔校距离拉近了很多，身子一沉，一记倒地的滑铲就已经朝竹烟霞飞铲过来。 狡猾呀。 陈果感慨着，滑铲虽属枪手系，但却是一个体术技能，所以用什么武器是无所谓的。这一记攻击依然没有暴露出他手上拿的那是什么玩意儿。唐柔的手速也果然不负陈果的期望，滑铲击中前，竹烟霞已经侧身滚开，跟着翻身而起，已经准备使用体术技能还击，躲避走位攻击都是迅猛非常。谁知眼前画面突然银光一闪，军魔校的右手竟从他手臂提着的不知名武器中抽出了一把利剑，而这道银光也不仅仅是抽出了武器那么简单，这是剑客技能拔刀斩。这一击大出陈国意料之外，换作是他操纵，想做出反应手帕也是要慢了，哪像唐柔左手此时已在键盘上敲完了2下，右手鼠标一推，竹烟霞一个后跳躲开的同时，手臂一扬便准备放一炮出去。这一手既躲过了拔刀斩的攻击，又做出了还击，一炮射出去后，利用后坐力更可以飞炮倒飞拉开距离，简直就是一举三得。陈国正想叫好，却不想君莫笑一个拔刀斩后剑早已归鞘，顺势就连剑带鞘朝空中的竹烟霞追打过来，此时已经甩到了前面。这一变化更快，陈国已经顾不上琢磨剑客的哪个攻击是带剑鞘来砸的，只是觉得这一刻距离烟竹侠还有一点距离，却不想君莫笑那手中的玩意儿突然像伞一样张开，刹那间已是伞面倒翻，伞骨逆折，在剑顶上方收拢，仿佛一个硕大的枪头一下就捅中了竹烟霞。紧接着就见军魔校提手一翻，这一枪带着竹烟霞划出了一道半圆， 将竹烟侠头下脚上的摔翻在地。陈国大吃一惊，因为这一招可不是什么普通攻击，这个技能叫做元武棍，属于法师系中的战斗法师招式。散人会这个技能不稀奇，但问题是君莫笑刚刚用那玩意儿施展了拔刀斩，那么就应该是剑士系武器，怎么转眼一变又成了法师系的战矛？唐柔心中的惊诧却更在操作方面，几何交手下来，自己的操作竟然慢了一拍，这是他始料未及的事。由于荣耀是代入感很强的第一人称视角，所以像元武棍这种技能相比起伤害，突然之间这种天翻地覆让人找不到方向的破坏感更会让人觉得棘手。陈国也算是有一定经验的老手了，不至于这么轻易就晕，但唐柔只是偶尔替他玩一下，虽有手速带来的极快操作，应付这种突如其来的视角变换确实有些判断力不足。匆忙间变清方向，扭身转向，却不想竹烟侠竟然无法翻身而起。视角抬头一看，君莫笑正一脚将其踩在地上，手中那玩意儿又变回原来模样。这一次总算是近距离摆了个造型，陈果和汤柔都看出这还真是一把雨伞，伞尖却已经对准了竹烟侠的头。两人还没震惊完呢，伞尖窜出了一串火舌，砰砰砰一通枪响，正打在躺地的竹烟侠身上。枪手系漫游枪手技能踏射。 我靠，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 陈国目瞪口呆，君莫笑手中这把武器竟然是三位一体，剑、矛、枪可变身的武器。相比起陈国的惊骇，对荣耀了解不多的唐柔倒是没太被吓住，手指飞快跳动，竹烟侠就地一个旋风脚。君莫笑后跳躲开，竹烟侠抬手便是一记反坦克炮。唐柔的操作快，这技能本身发动也快，距离又近，君莫笑被轰了个正着，当场就化成了一抹青烟。唐柔、陈国都是一怔，别说修正场里不可能这样一招就把人秒杀，就算秒了，人死流失哪有化成一抹青烟仿佛飞升的。不好，唐柔意识到的时候已经迟了，就见眼前砰的一团血花飞起，是从竹烟侠的颈间喷出，刺客技能割喉。这一技能需要背身施展，有无视防御的背身攻击加成，虽是低阶技能，伤害却相当可观。至于之前那个被反坦克炮轰成青烟的君莫笑，现在两人都明白了，那是忍者技能影分身，君莫笑在后跳躲避自己的旋风脚时就施展出来，将分身留在了身前，真身却是分到了他身后，完成了这一击割喉。接连遭受打击的唐柔神情已变得非常认真，连串的键盘鼠标声响过，竹烟侠一个箭步穿过血花轻跳，离地不到半米已经完成了180度转身，操作之快可见一斑。鼠标飞速移动，正想寻找目标开火，结果视角转过，一件刀光带着一片血雾劈头斩到。剑士狂剑士技能崩山击。散人所学和各职业技能虽然没有专业职业的修正和加成，但原有的效果却都不会差。崩山击半空将竹烟侠斩落，坠地后还有一个短暂的弹起小浮空，君莫笑飞快抓住这瞬息间的机会，提膝一撞，把竹烟侠顶到了空中，千机伞一甩，对着空中的竹烟侠就是一通扫射。这技能陈国、唐柔都是熟得要死，这就是枪炮师的技能 BBQ。 空中被枪火串烧了一遍的竹烟侠坠地后立刻翻身起来再战，结果视角转一圈却不见君莫笑的身影，只见一只绿皮哥布林摇摇晃晃地朝他扔来石块。唐柔、陈国齐崩溃，这是法师系中召唤师的召唤宠物， 抬手一炮轰杀哥布林，巨木啸突的从天而降，在竹烟侠头顶上一通乱踩。格斗系拳法加技能鹰踏，唐柔此时哪还有开局前的随便玩下的心态，被踩后的竹烟侠早已提炮斜指空中，准备将君莫笑轰下，不料君莫笑那伞尖又一次提前对准了他，火势一喷，竹烟侠头顶上冒出一朵血花，君莫笑却是借着这一枪的后坐力，一个潇洒的飞炮倒飞了出去。近战其实对枪炮师是极其不利的，唐柔一直想用飞炮拉开距离未果，却不料这次是对方主动飞远，连遭打击的竹烟侠生命已经无多，却连君莫笑的衣服边都没有摸着一下。唐柔完全没有要放弃的意思，正准备继续攻击，却听到对面的叶修说了一句： 不打了吧？为什么？ 唐柔问。 原来你真的不会玩， 叶修说。唐柔一时竟不知该如何去说。荣耀除了平时陈果兴致勃勃当开心事说给他听的一些东西，他真的一无所知。可就是这样，凭借手速带来的极快操作，硬是在竞技场帮陈果打掉了许多陈果都赢不了的对手，甚至完成了难倒一大片玩家的神之领域技巧挑战。唐柔可以说不会荣耀，但却很强。就是这个原因让陈果千方百计地想把他拉到这个游戏里来，但同样也是这个原因让唐柔对荣耀这个游戏始终提不起兴趣。很多人会因为一个事自己轻松上手进而顺利地发展下去，唐柔却相反，对于这种自己可以轻松做到的事情怎么也认真不起来。折腾了这么久的陈果也算是看出来了，这是个好胜心极强的姑娘，当遇到让她难以应对的事实，不需任何提点，她自己就会卯足劲儿冲上去克服。就像当初竹烟侠冲破神之领域的技巧挑战，唐柔也是失败了很多次后才挑战成功的。那段时间她所爆发出来的冲劲儿，看上去比陈果要喜欢荣耀100倍。陈果满以为这一次已经可以打动唐柔了，谁知当完成了技巧挑战后，唐柔很快又对荣耀失去了兴趣。刷装备什么的，这种攒人品的事，唐柔从来都是不当回事的。说到底，荣耀在唐柔眼中是一件就这么简单的事儿，想要他感兴趣，先得改变他的这种印象。所以陈果一直想找个唐柔对付不了的对手，让他意识到难度。可惜适得其反，唐柔在竞技场遇到的所谓高手都很快就被唐柔虐掉。那些声名在外的名人，那些职业圈的真正高手，陈果不止一次地和唐柔讲着，唐柔却都是不以为然的笑笑。没办法，事实才能胜于雄辩，可这样的高手又让陈果上哪儿找去？直到早上唐柔回来时，陈果才突然萌生了让叶修试一试的想法。叶修确切有多强，陈果也说不清，但到底是职业圈里混过的，怎么也得比普通人强些，大不了再被唐柔说一句就这么简单。这是陈果的初衷，但和叶修一打交道就要被这人气着，一气陈果就忘了自己原来的想法，站在唐柔背后盼着唐柔把叶修给虐了替他出气。直到现在唐柔被打得全无还手之力，叶修甚至说他不会玩时，陈果这才终于回过神来。